第二天，你们还有八天可以用功，要精进勤奋的用功。第二天比第一天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点，但还是很困难。这一颗散乱的心，浮躁不安，心猿意马的心，如此浮动不安，如此的激动，没有安详，没有平静，如此的狂乱，就像一只野兽，像猴子一般的心，片刻不得安宁。才一观察呼吸，又跑到其他的事物，一观察呼吸，又跳到其他的事物上，一件又一件，一个接一个的攀援，极度的激动，非常的野，就像一头野牛、野象，刚到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时，它是如此的危险，会有强大的破坏力，会危及他人的安全。但是，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经验的人来驯服这头野牛、这头野象，非常有耐心，持续的训练它，那么一旦这头野兽接受训练，就能用它强大的力量来服务人类。它开始服务人群，它过去危及人类的力量，现在转变成服务人群的力量了。同样的，这一颗狂野的心，只要它还未经过训练驯服，就非常的危险，会伤人。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训练它，它强大的力量就能帮助我们，而野象的力量是无法和心的力量相比的。心的力量比野兽强过很多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的狂乱的心更能伤害我们。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训练过的心更能够帮助我们。训练一头野象或是野牛，需要极大的耐心。技巧纯熟的驯兽师绝不会对野兽生气，不会对它产生愤怒或是嗔恨的心，他会非常有耐心、有毅力的来训练这头野兽。同样的，你也必须非常有耐心的对待你狂乱的心，你不能寄望在一两天之内就训练好它，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因为不能马上训练好而生气，哦，你看呢，我已经花了两天的时间了，还是没有办法把心训练好，你因此而生气愤怒，心就会变得更狂乱，变得更危险。要有耐心，你必须非常耐心的用功，非常耐心的持续不断的用功，到最后你一定会赢的，你一定能将心训练好的。但是你必须自己精进用功，没有人能够替你用功，你必须打赢自己的战争，你必须自我拯救，解脱自己，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你。有人成功的训练了他的心，成功的净化了他的心，他已经觉悟解脱了，而充满了慈悲的指引了这条正道。但是你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一步又一步，一步接着一步的，你必须自己走到最终的目标，没有人能够将你扛在他的肩上帮你走到最终的目标，也没有人能够把别人扛在肩上帮他走到最终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精进的用功。当然，当你开始走在这条正法的道路上，这条觉悟解脱的正道上时，这个自然的法则，这个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是这样的，你会开始与圣贤的频率相应，与正法的频率相应，你会得到所有的启示与力量，你开始得到许多的资源，会获得这种支持的力量，你可以称这种力量为恩典或是功德，你可以称呼它任何的名称，你会得到支持的力量，但是你还是必须自己走在正道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真实故事。有一回，佛陀住在俱沙罗库萨拉国的首都舍卫城的一个大金舍时，在那儿有很多的出家众跟随他学内观，也有很多的居士，不管男众或是女众，都跟他学内观，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 有位居士每天晚上都到精舍来听佛陀的开示，但是他从未修过内观。有一天晚上，他到得比平时早一点，当时只有佛陀一个人在那儿，他就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顶礼，并且问道：师尊，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平常有很多人在你的身旁，我不敢问，今晚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以问您吗？哦，问吧，你不应该在心中对法存有任何的疑问，你问吧。这位居士就问道：世尊，我来这里亲近您已经很多年了，我了解你所教的道理非常的好，但是我观察来这学法的人，这些人当中有某些已经完全的觉悟，完全的解脱了，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待人处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解脱的人。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完全的解脱，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好了。然而世尊，还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因此我的问题是，世尊，像您这么有能力，这么慈悲的人，如果人们来亲近您，皈依您，为什么您不用您的慈悲加持让他们解脱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觉悟，还没有完全的解脱呢？世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想请您解答。佛陀微笑着，他一直在教导弟子，但是还是有人不懂，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再向这位居士解释一次了。然而佛陀是因材施教的，他是以学生的根器来决定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有时他会以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对方的问题。在这个例子当中，他就反问道：哦，这位居士啊，你是从哪来的呢？世尊，我住在这里啊，我住在居萨劳国的首都舍卫城啊。哦，不对，你的长相不像这里的人，你一定是从别的国家搬来这里定居的。哦，是的，世尊，没错。事实上，我以前住在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前几年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很好，那么我问你，你是不是搬来这里之后就不再和你住在王舍城的亲戚联系了呢？你搬到这之后就不再回去了吗？哦，不，世尊，我还是常常回去的。我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住在那儿，我跟那儿有生意上的往来，因此一年当中我还要往返王舍城好几趟呢。那我知道了，如果你常常从这儿到王舍城去，因为已经去过那里那么多次了，那么你对往返王舍城的路一定很熟了，不是吗？是的，世尊，我对路很熟，没错。那么现在请告诉我，你已经在这里住这么久了，一定也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些朋友当中一定有些和你很亲密，对不对？是的，世尊，的确有一些朋友和我很亲密。那么那些和你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定知道你以前不住在这里，你是从摩羯陀国的王舍城搬过来定居的，他们一定也知道一年当中你要往返王舍城好多次，是不是？是的，世尊。那么你的这些朋友一定也知道你对往返王舍城的路很熟，对吧？是的，世尊。他们当中一定也有人会问你这条路怎么走，那条路怎么走等等的事情，你是保密不告诉他们呢，或是直接告诉他们呢？这有什么好保密的呢？世尊，我非常清楚地向他们解释，你从舍卫城这里出发开始往东走，你要这样那样走，然后你在这里那里转弯，就会到达瓦拉纳西，接着往这里走那里走，在这里和那里转弯，就会到达菩提迦耶，再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王舍城。我会非常清楚地跟他们解释。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跟他们解释过路线之后，你的那些朋友一定全都到过王舍城了吗？是吗？这怎么可能呢？世尊，如果他们不出发上路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到得了王舍城呢？哦，年轻人，这就是我每天不断告诉大家的。来这里亲近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已经完全的解脱了，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目标了。他们问我，这条正道怎么走？难道我有所保留吗？不，我很清楚地跟他们说明，你们要这样走，那样走，你们就会到达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再继续走，一直走下去，你就会到达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有人听了之后，只是说三声，善哉，善哉，善哉，然后拜三拜，却连一步都没有踏上这条正道，那么他们怎么能到达最终的目标呢？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跟他们指明了这条正道，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呀。如果有人开始踏上这条正道一步，即使只是踏上了一步，那么他就距离最终的目标近了一步。如果有人已经走了100步，那么就距离最终的目标近了100步。如果有人已经走完这条正道，那么他就已经到达了最终的目标。每一个人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别人无法替代，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走这条路的。如果我口渴，别人替我喝水，我是无法止渴的。我生病了，别人替我吃药，我的病不会好的，我得自己服药才会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还不自己用功修行，而只是寄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对我们特别的慈悲，会加持我们，这是不行的，这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必须自我解救，每个人必须亲自走上这条正道。你必须精进，勤奋地自求解脱。如来是完全解脱的人。如来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所从来，是已经到达究竟实相、永恒实相的最终解脱的人。这个成为如来，这个已经达到最终目标的人，非常慈悲地向你指示了这条正道。每个已经达到最终目标的人只能指出这条正道，而每一个人必须自己走上正道，必须自我解救。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我必须走上正道，我必须自己走过每一步路而到达最终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条正道是什么？要如何走呢？这些佛陀都解释过了，而且终其一生他不断地向世人解说这条正道，这个法。法的意思是法则，也就是说法是自然的法则，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这个支配了整个宇宙，包括了有情无情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它是普遍通用的。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这个法则，什么是这个自然的法则。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违背了这个法则，我在此处当下就会得到惩罚。如果我与法则同在，遵循这个法则而生活，那么我就开始得到回馈，我就开始迈向解脱的最终目标。有一次，有一个人跑到佛陀那儿去，问佛陀，世尊，我完全不懂高深的哲学，请您用几句话，几句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是正道。佛陀微笑地说，法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而是人人都可以实践的，因此也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可以了解的。如果不了解法，而只是对法玩弄着知识的游戏，是没有什么用的。法总是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文字来表达。好吧，就让我跟你解释什么是法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是一切诸佛的教导。他从来不说这是我的教导。佛陀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名字，佛陀的意思是一位觉悟者，一位解脱的人。佛陀真正的名字叫乔达摩，而成佛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并不是只有乔达摩才能够成佛，任何人都可能成佛。 当然要成佛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们别想来这里十天就可以成佛啊，成佛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只要非常用功非常的精进的修行，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都能达到完全的觉悟。而当一个人成佛时，他所教导的就只是这个，没有其他的了。这个所有佛陀所教导的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就包含了法的全部，而没有任何的遗漏了。你不用再加任何的东西，所以它叫做圆满的，它是圆满的。你不能从中去除任何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可以去除，所以它叫做清净，如此的清净，极度的清净，不用剔除任何的东西，也不必加入任何的东西，这就是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觉悟者所教的法是普遍通用的法则，普遍的法则，永恒的法，这个自然的法则是永恒的，它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同样是如此，它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这就是法，因为它是普遍通用的，是永恒的。那么在法的定义下，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善业呢？不论是身体上或是言语上，你所做的任何行为，只要会伤害其他的生命，只要会干扰其他生命的安详与和谐，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恶行，一种不善业。那什么又是善业善行呢？任何一种身体上或是言语上的行为，只要能够促进帮助其他的生命过着安详与和谐的生活，不会干扰他们的安详与和谐的气氛，不会去伤害危及他们，这就是一种善业善行，这种善恶的定义就是普遍适用的。当一个人不断地从实际的经验上去深入法，与法则与自然的法则同在，遵循自然的法则而生活时，法的定义对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因此首先要做的是诸恶莫作，这就是戒，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身体或是言语上不要做出会伤害到其他生命的行为，也就是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接着是众善奉行，最好的善行就是成为你自己的心的主人，千万不要当你心的奴隶，要学习如何使自己专注，学习至心一处，只要以善行为基础，不要为了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人过不去，不要生气愤怒或心怀恶意，这就是最好的善行。而当一个人开始不断地走在这条正道，他就会非常清楚地体会到佛陀的教导是这么的普遍，这么的普遍适用的。实践这条正道的第一步骤叫做戒，第二个步骤叫做定，第三个步骤叫做慧，是智慧内观的意思，也就是说借着对内在实相的直接体验，培养出了知自然法则的智慧，进而改变内心最深层的习性模式。第一个是戒，要遵守道德。一开始我们要先在知识上了解戒，是的，我不应该在身体或是言语上有任何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例如如果有人要伤害我杀我，我当然会不喜欢，因此如果我去伤害或是杀害某个人，他也会不喜欢的，所以我不应该去做任何别人不喜欢的事，我不应该杀生，这会伤害危及到他人。如果有人偷窃或是抢夺某件我十分心爱的东西，我会很不高兴，会很伤心，因此我也不应该偷窃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样子做会伤害到别人，我不应该做。如果有人强暴我的家人或是和我的家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我会很不高兴，会很难过，因此同样的，我也不应该做这种事， 否则就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有人说谎，想要欺骗我，我会很不高兴，因此我也不应该说谎欺骗别人。当别人对我说粗鲁的话，我会不高兴，因此我也不应该对别人说粗话，因为他们同样也会不高兴。我知道，并且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但是当一个人喝醉酒或是吸食毒品时，他就无法控制自己，他就会成为酒或是毒品的奴隶，而犯下一些他原本不想做的恶行。因此我不应该饮酒或是吸食毒品，这就是一个人在心的表层上，在知识上所应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在知识的层面上有更深一点的了解，他就会知道，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他必须生活在社会当中，必须与家人还有其他人共同的生活。如果他自己不断地造作干扰整个周遭气氛的行为，不断地制造不安详和不和谐的气氛，他怎么可能享有安详与和谐的气氛呢？如果我在自己的四周点火，我的周遭都充满了燃烧的火焰，我怎么能期望自己能够获得内在的清净与平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让自己周遭气氛能够变得更安详、更和谐，唯有如此，我才能够体验到内在的平静与安详，并且生活在安详的气氛当中。是的，你对这些道理更清楚了，但是唯有透过实际的修行，你才能真正的体验到法。你会从亲身的经验清楚的体验到，除非我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否则我是不可能会在身体或是言语上表现出不善的行为而伤害到其他的人。除非我在内心有了生气、嗔恨、恶意、敌意，否则我是不可能会杀人的。除非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贪念，否则我是不可能偷盗的。除非我内心有了男女之欲，否则我是不可能会邪淫的。就像这样，唯有我在自心当中产生了自私、嫉妒等等的不净烦恼，我才会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不善的行为，伤害到其他的人。一个人透过实际走在这条正道上的经验，就会开始了解这些，而且透过实际的经验也会开始了解到，当我在内心当中产生了生气、嗔恨、恶意、敌意、男女情欲、恐惧、自私、嫉妒、贪欲等等的不净信念时，由于这些信念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此自然法则也就开始惩罚我了。我在当下就得到了惩罚。我们不是不相信死后会得到惩罚，但是现在先不谈这个。我们要了解，如果你现在产生不尽烦恼，当下你就得到惩罚。每个已经开始走在正道上的人，就能开始体会到自然的法则已经开始惩罚我了。因为每当我生气时，我就变得如此的焦躁不安，如此的痛苦不快乐。我是不可能在生气的同时内心又觉得非常的平静安详的，我生气时内心一定会变得焦躁不安。同样的，如果我内心产生了任何的不净烦恼，自然的法则就会开始惩罚我了，我一定会变得焦躁不安。而如果我戒除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并且内心不生起任何的烦恼，那么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回馈我，我就会感觉非常的安详。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你会清楚地了解到自然的法则。因此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干扰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你造作了这些行为，你就开始伤害了你自己了。事实上，不管你知道与否，你都是自己生气时的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如果你想要杀人，你心中怒火燃烧， 而当你怒不可遏时，你当下就已经受到了惩罚了，你已经是自己的愤怒烦恼的第一个受害者了。当你走在这条正道上时，这些事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因为你已经开始在经验内在的实相了，你的行为模式，你的生活方式也自然地开始改变了。因为从前你并不曾经验过内在的实相，你的心总是对外攀援，你也不知道自然的法则是怎么样惩罚你，是怎么样回馈你，你对这些是完全茫然无知的。现在从亲身的体验之后，这些事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而不仅只是在知识上，也不是在情感上，因为佛陀如此说的，某一位宗教创始人如此说的，某部经典如此说的而相信他，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用的。一旦你以直接的经验实际清楚地了解了某件事情，这种体验就像你将手放在火上，你就体验到了火会烧伤手，下一次你就会很小心的不将手放到火上了，因为你不想让手烧伤，你就必须远离火。现在你的内心深处开始体验到，每当你害别人，你在伤害别人之前，你就已经开始伤害自己了，你内心的地狱之火当下就已经开始在燃烧你自己了。而当你做了善业，做了帮助别人的好行为时，你就开始经验到内在天堂般的平静与安详。因此，地狱是内在的，天堂也是内在的。当你开始体验到这个事实时，就会帮助你正确的修行。该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在正道上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已经详细地解说了。这条正道称作八圣道，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走在这条正道上，一定会成为圣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哪一种的肤色、哪一种性别，都没有什么差别。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道，都会成为圣人，成为完全清净的人。所以我们叫他八圣道。八圣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戒、定、慧三个部分。戒律，也就是不要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会伤害他人的行为。而八圣道当中属于戒的部分有三项：正语、正业、正命。正语，你所说的话必须是正当的，是善的。你如何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在说话方面，如果你能够知道什么是不善的，那么其余的就是善的。不可以说谎，因为如果你说谎就是不善的。不可以说粗话辱骂别人，因为说粗话只会伤人，并不能帮助别人。因此，如果你以粗话骂人就是不善的。不可以两舌，假设有两个人本来是朋友，你无意间听到某些坏话，就将这些话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而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使他们成了仇人，这样子你就造了恶业。或者你是在毁谤他人，尽说一些没有意义没有营养的话，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这些都是不正语。戒除了这些不正语，其余的就是正语，正当的语言。接着是正业，正当的行为。衡量正当的行为也是相同的标准，只要是任何会伤害别人的行为，就是不善的、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你能戒除这些不善的行为，其余的就是善的、正当的行为。杀生、偷盗、妄语、邪淫、饮酒吸毒都是不善的行为，如果能戒除以上这些的行为，其余的就自然全都是善的行为了。